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来到星期五了，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今日首先想讲讲香港的就业情况先。事关昨日出了最新的失业数字，昨日的失业率公布就是6月至8月的数字，就维持回是 6.1%， 这个百分比就没有升到。不过看回由于香港总农度人口是增加了，所以如果计落失业的人数，计落去人头多了5800个人。就業這個失業率就係冇變啦，但係就業不足率咧升咗嘅，去到3.8%。咁之前咧就比之前升咗0.3%嘅。咁計落就業不足率方面咧，就係、是、之前沙士以後咧係一個高位嚟嘅，多咗人就業不足啦。有關呢個就業情況，我諗大家可能都有啲感受嘅，可以帶你一齊傾下嘅1872311。另外咧，政府之前做緊一個保就業計劃嘅，咁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截止咗申請啦。咁政府尋日就話咧，第一批獲得第二期工資補貼的僱主有差不多20000個，即第二期的補償計劃都批了一些出來，批了差不多20000個，幾乎全部這第一批獲批的都是有申請第一批的補貼，亦都獲得津貼。不過看回就發現原來有成23%的這些僱主是違反了第一期的承諾，就沒有將領取的補貼全數用在出糧上，所以現在就要被拿回補貼或者要交罰款，計落條數是罰他們3100萬。即是除開，如果就這樣除的話，每個雇主大概为到7000元到。咁而睇翻呢啲违规雇主里边咧，97%被扣除嘅补贴金额咧，系接6月或者7月所补贴嘅金额咧少于5%嘅。见到罚嘅比例上就咁样啦。咁大家点睇保就业计划？可以带你一齐倾嘅1872311。好啦，讲到香港嘅就业情况，就请啲嘉宾倾下先。首先请嚟有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一齐倾下噶。早晨，刘达邦。 系早晨， 系不如先讲下失业率先。见到个失业率冇变到，同你预期有冇唔同咧？之前有啲人估个势差啲嘅，你又点睇咧？ 应该会差啲嘅，因为咧佢系用3个月一次咁嚟计啊嘛。 嗯， 就变咗咧，就你啱公布呢个咧就系6、7、8月，咁你睇翻咧6月份嘅时候咧，就因为好多即系呢个禁聚令啊，嗰啲开放翻咧。咁啊，製造翻啲就業嘅，咁所以六月嘅時候咧，理論上咧嗰個就業個情況咧就唔係咁差。咁如果你加埋嗰個落去，咁啊對比翻咧，即係八月咧就係差啲嘅。咁拉雲嚟講咧，就會係即係冇咁差咧，出嚟嘅數據就。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到你7月、8月、9月嚟講咧，就呢三個月，即係未來呢次，即係下一次嘅公佈嘅時候咧，嗰個數字應該會比6.1%係高啲嘅。 嗯， 因為咧佢計緊咧就係7月、8月、9月都係即係嗰個限聚令啊，各方面即係政府有好多行業都唔可以開得啊。嗰度嘅話咧，就計上嚟就會應該會理論上會高翻啲，我預計。 嗱，不過睇翻上次就係6.1%啦，咁當時係計5、6、7月嘅，今次計6、7、8月咧又係6.1%，即係計落其實即係今次數字睇到咧，八月份嘅失業率咧就係同5月份咧應該相若，都冇差過5月份。咁呢個你除咗純數又係咁計啦，咁係咪比預期當初諗住八月應該都差差地啊嘛？點知又唔算差得過5月，可唔可以咁分析咧？ 因為佢六月好嘛，六月嗰個就業嗰個情況係好啲。如果你 rewind 翻到即係六月份嘅時候，佢好多嘢都開放翻俾你，咁因此先至造就到七月初嘅時候就開始又再爆發第三輪啊嘛。咁六月啊應該係好啊，5月嚟講咧都唔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多嘢都刪曬啦，即係冇喺7、8月嗰度咁差咯。 OK 好。嗱，咁頭先你估啦，嚟緊都仲會可能會升嘅，係咪啊？即係睇個勢，你會覺得會走勢點樣啊？大概 0.1-2% 應該有機會嘅。 即係6.1%再升多升多0.1%， 即係去到6.3%啊？呢啲都有機會啊，我估。 跟住系咪应该个势都希望即系第三波真系完啦，就应该都见顶噶啦。希望 系啦，如果系个疫情系可以解决到嘅话咧，咁就应该理论上就应该会系样样嘢都可以开始回复正常嘅时候咧，咁啊用人嗰方面咧就有翻咁嘅需求噶啦。咁就嗰个数字系会下跌落嚟。 但如果是那個疫情又繼續不是那麼好那麼理想的話呢，那那個數字又會上回去的。 好了，另一個想談一談就業不足率升到 3.8%， 升了 0.3 個百分點，這個怎麼看 呢？是那這個就很多時候都譬如他是保住個飯碗，就是說你有保就業計劃，因此呢他們就即是 老闆就不炒，即是不辭退人住啦，辭退人住，但是呢他開工不足的嘛，即是有很多都因為即使你這個保就業計劃裏面呢都顯示呢，即是說呢我不減人頭就可以了，他回不回足工呢就這個保就業計劃裏面呢就沒有包含的，即是說呢即是你可以呢令到他即是比少些人工，譬如你比一半人工都沒有問題的，即是那個政府都一樣會給這個保就業那個資助你的，所以變成這班人呢就開工不足，包括他放無薪假這些情況，或者翻半日這些情況呢，資薪就資一半而已，那這些呢都是屬於即是開工不足的嘛，所以那個數字上升 0.3 這個我自己看都是正常的。 個勢又會點咧？發展落去， 發展落去又係一樣，睇下個疫情個情況如何啦。如果佢係即係都係會係好啲嘅，咁嘅時候就會嗰、那個數字又會落翻嚟咯。 個別行業睇啦，今次見到失業率高嘅，包括就係嗰啲樓房裝飾、修葺同保養15.7%，跌翻啲，跌咗0.3個百分點。另外餐飲服務活動咧，14.4%嘅失業率，跌咗0.2%啊。點睇呢啲個別行業啊？都預計當中啦。 其實咧，整體建築行業咧，佢去到10% 咧，我都有幾即係幾驚奇嘅，因為咧。我見好多啲建築行業咧，佢哋都冇停工嘅，都依然繼續開啊，繼續去起緊嘅樓都繼續起嘅，冇叫停到嘅。咁咧當然咧就係即係室內裝修，譬如家居裝修啊呢啲咧係會少咗呢個事實，因為好多人都唔願意出街嘅時候咧，咁你變咗你嗰個屋企俾個裝修咧就即係唔係咁方便，即係通常有呢個概念都會將嗰、那個。裝修期的壓後，所以他們少了工作，這個是事實的。至於餐飲業來說呢，就沒有那麼差的原因，他又是一樣，他用三個月來計嘛，所以呢即是平均來說呢，他們是即是那個輕微跌回落，因為已經差不多到盡頭的了，即是說要執笠的呢 就已經是執了的了，停工的亦都是即是局部停工的亦都有局部停工啦，咁要開得的如果佢冇執到的，咁佢可以繼續可以開工落去的，咁所以呢即係嗰個應該都穩定落嚟㗎啦，如果個疫情唔再轉差嘅話。 OK， 好，咁對於失業率啦數字大家聽咗啦，但有時可能大家個人嘅經歷嘅感受更加深㗎，有啲咩睇法香港失業情況打嚟傾啊，1872311 1872311，繼續同呢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又傾下㗎。不如講下保就業計劃啊，第二期呢就批咗啲㗎啦，批咗接近20000個僱主，咁就可以開始俾錢㗎啦。咁但睇返啦，第一批啊第二期批出去嗰啲呢幾乎全部都有參加第一期，但發現原來23%咧都違規喎，比起第一期，即係冇應即係承諾就話攞咗啲錢要用嚟出糧啊嘛，點知原來有23%都冇做足，要罰翻錢喎？點睇呢個比例咧？ 這個比例都算即係喺呢20000間企業嚟講咧，都算高嘅。有23%，即係接近1/4。即係話有4間公司有1間係違規嘅，其實呢個數字都相當高。咁咧當然啦，因為佢因為羅志光琴日都講話，佢都想唔想個罰則太高咧，就令到啲人會啲老闆會關咗佢啊，咁樣令到失業率仲更加高。其實咧，佢呢個整體呢個就業呢、這個保就業計劃咧，係有好多漏洞喺度啦。咁你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即使咧你第一期你申請咗，而有我炒人。即係當然嗰個量唔大啦，如果你即係炒曬佢，咁當然你嗰個罰則就好重啦。你適當地減 十個人留下嘅，根本咧你嗰個罰則係好輕微嘅啫。 嗯。 啊，同埋咧，所謂嗰個罰則咧就即係5%。咁你冇即係你炒咗人嗰個額咧，你係退翻錢俾佢就得㗎啦。 係咯。 所以變咗咧，即係有好多僱主都會即係喺呢方面咧就即係橫掂都係啦，申請咗先咯。佢真係頂唔順啦，咁佢炒緊啲人啦，下次申請保障，如果成日申請少啲啦，即係咁嘅心態。咁所以有機會咧，就係即係佢個原意話，即係有好多僱主咧，就即係嗱，你都睇到咧，77% 嘅僱主咧，佢真係100%係去用足人，即係完全唔炒人嘅。咁對呢啲僱主嚟講咧，即使佢因為喺我自己嘅理解都係覺得咧，應該係。即係我完全唔炒人，咁下次我申請就合情合理啊！如果你炒過人嘅，下一次應該就唔俾你申請先啱，係嘛？或者你審批嗰度你直情唔俾佢，就唔係話哦嗰啲你誒褪翻出嚟啦，罰你少少錢咧。咁呢個似乎對原本嗰、那個即係100% 用人嗰度。是有啲抵触 啦。喂，你作为中小型企业联合会都咁样讲，即系老板嘅角度咁讲，打工仔听到就更加，哇！你个罚得咁少，益晒啲老板啊，员工嘅受惠又更少咯。咁你点睇啊？ 佢本身呢个计划里边系出台都好急，咁而佢里边系有多系即系错漏百出嘅，咁呢个都唔出奇嘅。变咗你有漏洞嘅时候，咁咪变咗即系老板嗰啲。即係你唔申請嘅，當然唔排除有好少好少嘅部分嘅老闆，佢冇受影響嘅時候，佢唔申請嘅。但係呢個少好少啦。咁多數都我冇受影響，我申請咗啲錢翻嚟作為員工嗰、那個獎金嘅，咁都可以噶嘛。佢冇限制佢，你係用曬我嚟出糧喎。呢個定義咧係非常之合理。 咁再好快問一句啦，應唔應該搞第三期補就業計劃咧？還是如果想再補就業都唔好用呢個方法咧？覺得簡單講，好簡單。 應該咧，佢係要再深入了解啲針對有影響被有今次疫情影響嗰啲企業係受惠，其他企業唔應該受惠。 OK， 好多謝先，劉達邦傾到呢度啊。劉達邦咧就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嘅永遠榮譽主席啊，都講到補就業計劃評一評啦，見到。我見到第二期補就業計劃咧，第一批被獲批嗰啲僱主咧，當中有成差唔多四分一啦。之前申請落啲錢咧，都唔係用曬嚟出糧喎，違反承諾。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好啦，聽完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嘅意見之後咧，又請嚟職工盟主席吳敏儀一齊傾下嘅。早晨，吳敏儀。 早晨，早晨。 不如先講翻失業率先，6.1%就業不足率3.8%，比預期點咧？ 其實而家都係未能夠反映得到真正嘅情況，我係相信嗰個真正嘅情況一定係惡劣過6.1%好多，因為你而家見到咧，佢其實睇嚟嗱6.1%呢一個係分布喺全香港各行各業一個好整體性嘅狀況，但你亦都唔能夠唔睇咧個別嘅一啲嘅行業，譬如消費及旅遊啊、餐飲啊、建造咧，佢哋已經全部超過曬10㗎啦，已經。咁所以根本個現況咧，未必能夠完整反映到出嚟。而我哋收到嘅嗰啲嘅求助個案咧，更加有一個形式嘅分布咧。你見到就係我哋收到由保就業推出到而家咧，你見到嗰個狀況就係一路增加緊呢一啲嘅個案之餘咧，佢分布咧就係大概80%都係無薪㗎。咁20%左右咧就係呢個嘅裁員。咁點解會咁咧？嗱，你諗下，保就業佢其實係資源錯配嘅，佢做到嘅咧就係冇需要嘅僱主，佢哋又去攞，而亦都有頭先你嗰個分析啦，起碼至少啦四分一係違反嘅，佢攞咗咧又或者佢照裁員，或者根本就俾唔到員工。咁所以而家你變咗咧有一個量嘅打工仔女咧，佢反映唔到喺真正失業呢一個嘅類別嗰度，佢去曬咧仍然喺無薪假嗰個類別。咁你咪冇辦法見到個增長咯。 無薪假會唔會撥咗落去就業不足率嗰度啊？條數係咪？ 我唔覺得係咯，因為佢仍然喺被間公司咧用無薪假做工具 hold 住咗佢嘅人頭啊嘛。所以真正要反映到佢以為失業，佢離開咗間公司先係失業㗎，係咪？但係員工事實係冇咗收入。咁呢一個類別嘅打工仔女，而家其實佢喺原有嘅公司俾人 hold 住，仲係喺度㗎喎。但係其實佢要另外揾兼職，佢已經移動緊佢真正可以維生嘅嗰啲生活費嘅工作去第二度咯。 咁點解唔會 唔會剔就業不足嘅咩？嗰啲人即係佢開唔足工， 佢原有嘅公司同佢報出嚟嘅，佢仲係受雇噶嘛？ 嗯， 係咪啊？咁樣咯，咁所以而家問題就係、是、政府，如果你真係仲想推出第三次，我諗大家都知道，既然錯配得咁緊要，你一係就好針對性嘅，你知道最重災嗰啲係必然要幫資源，你要幫嘅，我哋講咗好多次都係話你要直接俾到打工仔女。你如果下下仍然係叫僱主，你攞咗先啦，你睇下你點俾佢啦咁。嗱，仲有一啲不可你而家預計到嘅因素，譬如你睇翻七八月社區嘅大爆發、禁堂食等等咧，令到即係餐飲業佢哋嗰個打擊係好大嘅。咁所以你而家諗緊嘅係應該點樣直接再增加多一啲嘅就業職位，係咪協助人哋去園區就業啊、創業啊等等？更加我哋需要講嘅就係失業援助金呢啲已經係真係等得太耐，係時候係要出嚟嘅。你與其將啲錢錯配嘅話，你不如盡快成立失業援助金。 嗯，我想嚟評一評保就業計劃啦。頭先都講個數啦，投嗰二萬個獲批嗰啲，發現咧第一批裏邊即係第一期嘅補習計劃咧，裏邊兩成三都冇守足規矩嘅喎，你點睇呢個比例咧？ 咁其實如果罰到所謂佢話個罰則好似講出嚟有一個數，好似話俾人聽，我哋都捉到好多人咧違規，但係實際如果你只係得嗰即係幾千萬叫做罰到，而且嗱唔係真係罰嘅嚇咁多位，我哋成日都講呢一筆補就業嘅錢針對一間公司係政府嘅庫房，無端端移一啲錢去你老闆嘅手，你就算點樣做得不足，違反嗰個規則咧，都係呢一筆錢嗰度咧要褪翻俾政府啫，係傷唔到係嗰個僱主原有佢哋嘅成本，佢個荷包嘅。咁係冇嗰個嘅警嚇性喺度，就叫大家其他僱主你乖乖地守規則啊，咁樣係冇嗰個咁樣嘅作用喺度咯。所以我覺得佢只係話俾大家聽，咦？佢保就業咧嗰個嘅懲罰嘅規則咧，好似生效喎，好似有啲用。你睇我罰到幾多人，其實係個假象咯。 嗯，但佢發現到23%喎，驚唔驚背後嘅仲犀利啲啊？呢個 四分一唔準，根本我哋針對嘅就已經唔係你而家話俾佢聽，而家係兩成三成俾你捉到出嚟、 嗯。 你實質你幾多成捉到出嚟嘅呢啲錢？你而家話有成2000多萬啦，咁你係唔係褪翻俾受影響嘅打工仔女先？ 嗯、 你而家淨係話將啲錢，我而家揾到呢啲僱主出嚟咯，係咯，移翻落庫房咯。咁受影響即係得唔到呢啲協助嘅打工仔女，仍然係得唔到無薪假嘅，仍然係被無薪假嘛。 嗯，而家就話暫時見嗰個額就3100萬啦，咁就話扣翻嘅錢啦，睇翻有關嘅僱主邊咧，97%啊，即係被罰嗰啲被扣翻補貼金額嗰啲咧，係佔6月或者7月所得補貼金額少於5%啊，又點睇呢個比例咧？即係罰嘅或者扣翻嘅數金額數量。 其實如果呢一類型嘅僱主咧，佢立心喺攞呢一筆錢之前，其實佢本身佢違規就係因為佢繼續炒人啦，係咪？呢、個規則嚟噶嘛？佢神咁早已經預咗要裁員或者要炒人噶啦。不過你有保就業俾我攞下，我咪 hold 住啲人，我暫時唔炒住呢幾個月，但係我就攞佢嘅人頭去申請咗啲錢先。好啦，我違咗規啊，我照褪啫嘛。咁你一來一回其實就係政府資助咗呢一類型嘅僱主，佢喺佢嗰個嘅遣散或者炒人嗰度咧嘅成本咯。你無端政府貼錢俾佢哋去炒人啫嘛，所以我唔覺得即係呢個數字可以表達到有幾大幾細嘅意義，始終都係打工仔女現在係吃苦嘅一班人咯。 嗯，咁有咩建議咧？你哋會點樣做先最幫到打工仔咧？ 我哋真係希望佢要盡快成立失業援助金就真嘅。如果你話你有一個數目嘅錢預出嚟俾人哋申請作為第三輪，你都應該要諗失業援助金呢一個即係咁臨時性協助大家生活費嘅一個制度，就唔好再拖咯。你再延長嗰個綜援嘅申請嗰個嘅資格，亦都冇咩意義。你睇翻一路呢六個月期間20多萬失業，只係增加咗大概6000宗新嘅綜援申請，其實申請嗰個門檻要成。家人都失業，其實根本攞到嘅人都唔多，咁所以我哋仍然建議喺某些工種咧，作為外判使用商最大嘅使用商咧，政府你會諗一諗喺唔影響現有水平嘅收入底下，譬如有好大量嘅清潔啊、護理啊、公共衛生啊、物管啊、保安呢一啲嘅職位咧，應該考慮將佢原有嘅工時可能作出一個調整。然之後咧，再將即係新增嘅人手嘅需要咧，喺呢度再請多啲人去俾多啲就業機會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可以做嘅嘢仲有好多。我哋有300多條公共屋邨，要工程嘅人員、建築嘅人員咧去維修啊等等，都仍然可以做，讓唔同嘅工種嘅工友有公開。係問題，政府你想唔想咁樣做嘅啫？ 好快跟住，會唔會批得慢咧？有啲就話補助越快啊，俾僱主再發落去，行政程序快啲。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新增九宗确诊，三宗源头不明。 黎智英涉恐吓记者获判无罪，律政司提出上诉。 全球新型肺炎确诊增至3000万，世卫称欧洲传播率令人担忧。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讲紧香港失业情况，大家带嚟一齐倾17231，当中讲到失业率维持翻6.1%嘅，咁另外保就业计划啦，觉得成效系点样咧？打嚟讲下你嘅睇法。有啊，何女士啊，何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何女士系，请讲。 系咁样嘅，因为头先你哋嗰位嘉宾，我都想问翻佢系咩机构噶？ 边一个嘉宾有两位？ 啱啱讲完呢个 女士，职工盟主席吴敏仪。 系啊。 职工盟主席。 佢讲得啲嘢系直头系讲。中晒我哋众人喺度失紧业嘅一班咯，因为我觉得我哋由年初到依家，即系讲紧8个月嘅时间，系好辛苦啊！点解政府唔肯推出呢一个叫做失业援助金一个临时性嘅呢？即系头先嗰位吴女士真系讲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就系讲紧我哋而家面对嘅问题。咁讲真句，你不断叫人去攞综援系办法咩？你又要審查，又要呢樣嗰樣，同埋你咁大個人，點會剩翻3-4萬元去攞呢個綜援咧？係咪先？咁你要叫人去攞綜援，係咪事必要將那個限額、那個資產限額提翻高啲咧？ 何女士，咁啊，講下你嘅情況，譬如你係咪都失咗業啊？呢段時間都會 好耐好耐啦，已經。Okay. 知唔知你原本嘅僱主有冇申請補就業啊？嗰啲會唔會間接 ？No， 我哋嘅情況係大部分有90%都係你新年一爆發，咁就已經即刻叫你唔需要翻啦。咁我哋又唔係長工啦，咁我哋係長 part time 嚟嘅。 咩行業啊？你係？ 零售 OK， 零售 重災區呢都係。 咁我身邊好多朋友同我的情況咧都係一樣。咁我哋呢班你哋咁耐以嚟，你哋咁多個節目啦，咁我哋聽聽埋埋就係話，咁你政府不斷攞啲錢叫個僱主出糧，你有冇理下我哋呢班失業人士咧？所以頭先嗰位嘉賓啊吳小姐咧係講得好啱噶，係好啱啊，因為咧我哋根本完全冇援助，係咪？咁你叫我哋點生活落去咧？所以我好希望借你哋呢個節目咧，就係話，呢個失業援助金真係要認真去推出咯。即係羅志剛，佢之前上過你節目講咧，話牽涉到呢個道德問題。我哋覺得咩道德問題啊？因為我哋即係可以借呢個時間講少少嘛。 簡單講講係。 嗱，簡單三言兩語啦，即係話一個臨時性3-4个月一個失業援助金係點樣呢？咁你對上份工係真係入咗呢個疫症2月份開始，或者1月尾已經爆發嘅時候，咁你份工就喺嗰度開始計咯。咁你每個月打個比喻，你個上限係4000元以內，或者4000零幾多蚊。咁只能夠維持4个月，咁好過你咁樣成堆人去攞綜援咯。因為失業嘅人士大多數都係因為今次疫症咧係咁樣死咗嘅。 Okay. 咁我哋呢一班都係好淒涼咯。咁希望即係政府真係聽到我哋市民即係想要嘅嘢，而唔係將啲錢我哋聽到好唔開心，全部攞曬去嗰啲仲有嘢做緊嗰啲嘅機構僱主，叫佢出糧。即係頭先嗰位吳女士就係話啦，咁你兜個圈咪又係遲啲去炒佢哋，咁冇分別。 OK， 好，多謝曬何女士。成日所有人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因為仲有另一位張先生等緊啊，想聽埋張生嘅意見。張生你好， 係你好啊。 早晨，張生係，請講，請講。 係，我係僱主嚟嘅。 五 代區啊，嗰啲飲食啊、零售我都有嘅。個重點係咧，我1毫子都冇申請。我唔代表我會嚟緊炒人，我一個員工都冇喐過，錢我照出。但係好搞笑，我覺得呢個制度根本保就業，你不如正正經經講，一係保僱主同保就業啦。嗰、那個咩光啊，咩局長啊， 羅志光局長， 真係廢到一個點。對僱員啊，好難對喎，好多人喎，有 MPF 有成，喂大佬。你咪揾啲service provider， 喂，我想針對你某啲行業嘅成員，我哋揾啲 agent 去聯絡佢，咁啊幫手，好多個渠道可以交到一啲你要嘅資料俾你噶嘛，佢哋仲好 welcome 添啊！嗱，講真，保險業嗰啲從業員都大鑊噶，係咪啊？你咪係咪有少少 商機俾佢咪見下啲顧見下啲客户啊，係、嗯、嘛？咁你可以關心下各樣啊，咁傾傾下有生意翻嘅啦，唔知噶嘛，知會發生咩事噶嘛，係咪？你嗰個直頭佢直頭俾曬位僱主走嘅，個個咁幾百萬幾億咁樣申請咗去，去到要嘅僱員嘅手上啊，你一定要經僱主。就嘥氣嘅，根本上係。 張生，我好奇問下，點解你唔申請咧？咁樣你作為僱主，點解唔申請補就業咧？既然 嗱，好老實，我覺得要呃要氹好多位走嘅、嗯，我自己應付到呢啲咁廢嘅政府，我唔需要佢任何嘅幫助嘅。 嗯， 真係廢到一個點，個高官低能，表露無遺。真係唔知點解佢哋喺邊個星球瞓㗎？其實， 嗯 ，OK， 我多謝曬張先生啊，都猛烈批評緊咧，就係呢個保就業計劃嘅一啲漏洞啊，觀察到佢嘅。好多謝曬張先生嘅意見先，繼續打嚟傾話1872311118723111。不過另外疫症之下咧，都有啲有關防疫嘅措施可以傾下嘅。因為之前咧見到政務司司長張建中喺記者會度就講過咧，諗住咧俾一個一筆過嘅資助嚟做咩咧？就話推廣喺食環署轄下街市攤檔咧，就用電子貨幣取代現金，即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諗起啦。八达通呢样嘢，咁八达通就话啦，其实而家都有做啲优惠噶，譬如话豁免头六个月嘅1.5%嘅银行账户资金转账费用，咁但系有啲摊档就话，其实除咗呢笔钱之外，仲要俾个上网费噶，咁可能嗰度都系一个成本嚟嘅。嗱，睇翻八达通个数啦，就话而家有42个街市咧，超过2000个摊档咧，就已经可以用紧八达通付款噶啦。睇翻之前嘅數，香港大概有超過200個嘅街市到啦，咁除翻即可能有20%嘅街市咧，而家八達通付款嘅，搞多啲好唔好咧？你係咪都好想用咧？你而家嘅消費模式係點咧？作為攤檔嘅你，檔主嘅你，又會唔會都想引入呢啲非接觸式嘅付款咧？都係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好啦，首先請嚟嘉賓先，有油麻地街市台商聯會主席陳元輝一齊傾下先嘅。早晨，陳元輝。 係，早晨，早晨，主持。 係講緊啲攤檔用八達通，你自己有冇用啊？ 我系刚刚用咗嘅。 哦，啱啱用嘅啫，系。 系九月份先开始用，系。 唔好意思，几月份话？ 九月份咯。 哦，啱啱佢，咁即系啱啱啫，即系用咗冇耐。 用咗两个礼拜啦。 好啊，好啊。点解引入咧？你自己啊？ 即系实际我几年前我都想用噶啦、嗯，但系嗰阵时候我哋觉得啲手续费啊各方面咧都麻烦啲。 嗯。 咁啊，同埋咁咧就後尾，因為今次咧就食環就搞咗呢個八達通推介，咁我哋睇過都 OK， 咁咪嘗試接受下咯。 嗯，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成本先啊？做呢個攤檔，你要俾咩錢啊？即係做八達通嘅。 基本上就嗱喺我原身度，我自己有 WiFi，、 嗯、 所以基本上就唔使錢啊。 嗯， 你係用緊噶嘛？我就算你夾唔夾八達通，我都用緊 WiFi 噶啦。 嗯。 啊咁啊，分俾大咯。不過我就順便跟，因為今日你問到咧，我就會有個提議咯。 嗯， 因為我食環街市底下入邊都有 WiFi 嘅。 嗯， 但係佢哋嗰個公共 WiFi 個唔好處咧，一差唔多一個鐘頭到咧，佢會停一次嘅。 哦，係。 咁變咗我哋搞落咧就好麻煩啦，搞下啦，咁就。 嗯嗯，所以就希望對於你哋就特別開放，可能長時間唔使斷嚟斷去啊，頭先。 是啦是啦、嗯、基本上我八達通即是 WiFi 嚟讲呢是所有市民都啱用的、 嗯。 基本上我就不觉得需要一个钟头去停一次啊或者个人钟头停一次咁再重新去决定囉。 嗯嗯。好啦你哋嗰度有 WiFi 啦咁所以就唔需要额外费用啦但是开个八達通。 我自己。 咁啱呢档系咁啦。咁但譬如机系咪而家唔使钱嘅八達通机佢会送俾你用㗎即系如果而家。 八達通嘅送俾我用嘅，咁啊半年後咧先要俾個1.5%咯。 嗯，1.5%即係每100蚊就收翻個半做。 係冇錯冇錯冇錯。 計落條數點咧？你覺得？ 係 而家豁免啦，第日如果要扣翻你哋1.5%，你覺得有冇數圍啊？你點？ 我覺得合理嘅，有陣時始終做生意嘅，我哋自己做生意，人哋做生意都有一個即係話即係大家雙方面嘅諗法啦。佢养伙计噶嘛？ 嗯，佢咩话？唔好意思， 佢都要养伙计咯。 哦 ，OK， 系 大咯，我觉得系啊，双方面都系。 嗯，但系譬如你营运嚟讲咧，会唔会有八达通系真系会多咗客咧？你啱啱用紧，可能会唔会见到啲明显嘅分别咧？ 我哋就坦白讲啦，我方便讲，我就好特殊啲，因为我哋专系卖有机蔬果菜嘅， 嗯， 同埋咧沙律菜，咁变咗我哋啲客嘅。嗰、那個面個層面係較為窄啲，覺得人都習慣咗可以講。 嗯。 而家 八啊，嗱，曾經都試過支付寶揾我哋嘅，我哋都冇裝，冇安裝。就八達通咧，點解會裝咧？就因為香港人嚟講，大部分都接受咗八達通啦。 嗯， 因為容易認啊。 嗯， 咁你支付寶咧，個個只係喺國內嗰啲上面嗰個標啫，但香港嚟講咧。那個八達通咧就係、是、話大人細佬哥一行個超市啊，定一出咦咁多年都見到啦，習慣咗咯。 嗯嗯嗯， 有冇節奏咯？佢哋 係 啊， 係。但係你頭先你講你賣嘢啲有機蔬果菜，可能嗰啲層啲即係消費者啊，係咪本身都對呢個電子消費有訴求？你咪都算持裝啦。 佢哋都會有嘅，有嘅。 你都算持裝咯，係咪？ 係係。 嗯，好。 但係對食環街市底下咧，我認為好多都未必定係啱咯。 為什麼呢？ 用呢個八達通，好似魚檔啊嗰啲，真係就唔係咁適合咯，因為太多水啦。 嗯， 而家我哋擺個電子磅啊，都會啲鹹水啊，一路會升咗上去之後，好快就壞。你八達通啊更加啦，你都係電子，咁你佢而家你濕水又要撳，嗱，每買一次嘢我撳一次啊嘛。 嗯， 你唔同超市人哋有專門坐咗喺個櫃邊嚟撳咧，你唔覺啦嘛。 嗯， 咁而家我哋用呢個八達通咧係。買藥買十蚊，咁啊跟住撳個機度撳翻十蚊先過到數嚟，俾人哋擺張卡落去撳，咁啊，咁啊，實際就如果我哋即係講我自己咧，就問題唔係咁大咯。調翻轉我睇嗰啲行家，如果你賣衫嘅，甚至喺街邊檔嗰啲，完全我覺得就機會好難做咯。嗱，佢哋賣十蚊份嘅話，你一個行埋買十蚊，我就要撳一次，又撳一次。 嗯， 如果我轉份賣咗你嘅，我一陣間賣咗一百幾十份啦，十蚊份，一袋即刻走啦。所以個分別就喺度咯。 即係時間上，因為你始終都要找錢噶嘛，找錢快定係八達通快邊樣快啊？ 講啲出邊，出邊賣十蚊份嘅通常都唔會找錢啊，個個拎住十蚊嚟，我掉低十蚊嚟走啊嘛，攞啲菜。 嗯嗯 ，OK 啊， 係啊，方便好多嘅。調翻轉頭，你用八達通咧。对唔对嗱，八达呢个方便系咩呢我哋超市就话，因为啲毫子零头，佢哋就用个八达通方便，费事搞俗啫。个分别就咁，如果买到十蚊份、五蚊份，我使乜嘢搵你啲零头一个掉落，我掉落钱兜就得啦。 O、okay. K， 生意有冇分别呢你用咗呢、這个系咪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多咗客或者少咗客噶？有电子付款？ 暂时未，就唔系咁觉，唔系咁明显咯。因为好多啲有啲都唔发觉我哋有八达通。 O、okay. K， 你冇贴个标志出嚟咩？或者通知？ 咗翻個標誌出嚟噶，但係咧你太耐啦，我哋介紹，你明白？ Okay. 我介紹六十幾年都冇發達通，突然間你連咗幾個喺度，啲、人都唔習慣咯，要我要推介咯，我出聲喂，我哋發達通係用唔用啊？咁變咗好多客，即係同我哋買客都用嘅。 所以你嘅街市就唔系个个有八达通嘅，都系咪个别？ 暂时嚟讲系我一个， 系咪需要 带头嘅一个，第一个系啊。 所以咪要做个气氛出嚟嘅，可能成个街市都有先至有个效果嘅咧。即系如果个别一两档就等于 都可，但系我都要考虑翻其他嗰啲人哋嘅铺头适唔适宜安装咯。 嗯。明白明白，咁而家政府嘅諗法咧，就話打算俾個一筆過嘅資助，推廣喺食環署下街市咧，就用電子貨幣取代現金嘅。聽落得唔得咧？呢、這個幫到幾多咧？ 我覺得就去到尾，我覺得唔係咁成功啦。去到尾都 點解咧？ 我即係頭先解釋俾你聽啦。 嗯， 就算以我哋油麻地街市為例啦。 嗯， 我成個地下嘅檔口大部分都係魚檔，魚檔係唔適合用八達通嘅。 哦 okay.除了魚檔咧，其他嗰啲咧，菜啊得啦。 咁如果最適合做八達通咧，就一定係賣雜貨、賣乾貨嗰啲先得，先可以。咁就係兩類嚟，即係變相好似超市咁，你咪喺屋企啦，即係一樣道理啫嘛。 嗯，但如果佢唔使錢，政府幫你搞嘅，咁都冇吸引力噶都。 如果冇啊，係啊，經常而家都唔使錢噶啦。 O、okay, K， 即係佢本身公司都有優惠係。 系咪啊？只不过话我就提议咗佢哋网啫嘛，你冇 WiFi 嘅，我哋根本系做唔到嘅八达通啊嘛。 OK， 系嘛？咁啊，佢哋最多政府咪将你成个街就装晒 WiFi 咯，装一个 WiFi 嚟总要用咯。 OK， 先啦，冇问题噶，呢个唔系一个好高嘅价值，基本上你啲公用街市大部分都有 WiFi 噶啦。 OK， 俾市民用，俾我哋台湾用啫嘛。 总之唔好一个钟断线就得啦，呢度。 系啦，系啦，冇错啦。 好，多谢你先啊，陈元辉倾到先，多谢你分享嘅经历啊。陈元辉咧就系油麻地街市台商联会主席，啱啱九月份啊开始都用咗八达通啦。 賣菜就 OK 嘅，佢話，但若果你賣魚嗰啲咧，都驚濕咧，就未必咁方便，整壞啲機喎驚。咁而家就八達通公司都豁免咗好多費噶啦。咁佢就話，街市嗰度都好睇個街市嗰個組成係點樣嘅，究竟係咪好多魚檔嗰啲咧？魚檔就真係唔啱啦。佢嘅分析就多謝陳元輝先，又請到另一位嘉賓傾下先。我哋有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梁佩珊嘅，早晨，梁佩珊。 你好， 系啦，听众都系带你一齐倾嘅，1872311，1872311。你作为市民嘅，你帮衬街市嘅，你想唔想啲街市都有晒八达通俾你拣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噶。好啦，阿林佩珊，你听到即系政府有咁嘅提议，你又点睇咧？ 其实我觉得愿意想维生呢个方向系好事嚟嘅，但系因为政府仲未公布究竟系强制性要安装啊，定系去资助一半咁样。咁、如果現 case 係資助嘅一半嘅話，我覺得係未太少嘅。咁因為始終即係檔主佢要安裝都要成本，加上年紀好大，咁對佢哋嗰個年代嘅人嚟講，一蚊都係一蚊嚟嘅。咁其實我會覺得，如果政府係有心想資助嘅話，最好就係差唔多九成或者即係全部資助咁樣係比較好嘅百分之全部資助。 不過頭先我訪問陳元輝，佢就講到啊，而家做優惠啊，基本上八達通機都唔使錢噶啦。另外頭半年都豁免咗嗰啲1.5%嘅行政費嘅，係爭個 WiFi 嘅啫。咁好多公共街市可能都有食環嗰啲有 WiFi 噶啦。咁似乎個成本唔高喎，其實對於檔主嚟講本身都。 如果係嗰個成本唔高，而政府又而八通公司又肯豁免開頭嘅1.5%，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即係除咗金錢裏邊嘅協助之外啊，我覺得有個好重要嘅就係要行政上嘅協助同埋教育上嘅協助。咁因為其實檔主年紀比較大嘅，咁尤其是公營街市咧，咁佢哋好多嘢可能即係唔知點樣運作啊啲嘢，因為佢唔同後生，好快就會明白啲嘢，或者其實咧60歲之前嘅人咧都比較容易明白啲新嘅嘢嘅。咁但係如果60歲之後嘅檔主咧，因為其實公營街市都幾多呢一類嘅檔主嘅，咁我覺得係政府係需要一啲行政上啦、教育上、宣傳上嘅協助，令到佢哋可以上到軌道嘅。如果真係要實施呢個強制性嘅一個八達通機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其他非現金嘅一啲服務都好啦，咁樣。 但呢樣嘢有得強制性嘅咩？應該都難啊，會唔會都係檔主自願先得嘅應該？ 係啊，應該係自願得，不過唔知政府會點樣處理，因為其實現時咧公營街市比較少有人安裝我唔講其他非現金交易嘅嘅嘢咧，即係例如Visa Master 呢啲，我唔講啦，我講就係八達通比較容易啲處理啦。咁其實而家係私營街市比較多人安裝嘅，公營街市係比較少嘅，因為私營街市佢哋外判商應該同佢哋講咗啲嘢咁樣嘅，咁佢哋就會比較多人安裝，同埋我諗私營公司會有啲協助咁樣嘅。不過都唔係強制性嘅，但係因為公營街市係譬如話處落去冇公布嘅係究竟係強制定係唔係強制，因為而家政府亦都準備嚟嘅一個現代化計劃啦，佢都唔知道會唔會包括一個即係佢本身已經幫你搞掂咗嘅一個即係非現金交易嘅一啲機器係咯，所以就唔知道如果現 case 唔包括呢個現代化計劃嘅街市啊，會唔會？都想同步進行咧，咁呢個就唔知道啦。 不過頭先你都特別關注到咧，就係一啲年長啲嘅檔主要適應啲新嘅科技，未必咁容易噃。不過睇翻啦，全港應該有超過200個街市啦，當中八達通公司就話42間街市都超過2000檔都用緊八達通啦。你有冇觀察到過往啲經驗係點啊？其實都有成20%街市用緊嘅咯。我諗當中都有啲年長嘅檔主嘅，點樣克服嘅咧？佢哋嗰陣時。 佢呢一個數據係應該講緊檔主而唔係街市。 42個街市入面有超過2000檔都用到八達通付款啦。咁可能未必成個街市嘅，不過數落有2000檔分布喺42個街市度啦。咁我諗2000個都可能有啲年長嘅檔主啩。咁佢哋會唔會都經歷過要克服呢啲科技問題嘅時候啫？ 我相信會要經歷呢一個要克服新科技嘅，因為其實 雖然八達通機已經是在非現金支付的、即各類型裏面最簡單的、但是我覺得、其實以即將心比心啦，你擺在一個年紀大的人來講，其實一樣新的東西，即使他們要怎樣處理啊，拿回現金回來啦，他們都要去學的，我們都要認識。咁同其實新嘅嘢對於年紀大嘅人嚟講，唔係一件容易掌握嘅事。咁所以我先話要有教育同埋行政嘅協助，唔只係金錢上嘅。咁但係同埋都有啲困難嘅，因為我曾經聽過有個街市咁，依個私人街市唔關食環署事啦。咁嗰個檔主都我冇問 Sally 幾多歲啦，不過佢哋都頭髮白曬嘅，應該60多以上嘅啦。咁佢哋就有個八達通機咁樣，咁係藥房嚟，唔係藥房，藥行藥行嚟。咁我見到八達通機嘅時候，問佢哋啊，自己裝啊嘛咁樣。跟住佢哋話係，佢哋因為私人街市都係自己裝。咁佢哋話不過當初都要一啲適應期嘅，因為有啲嘢都唔識，咁要屋企後生教咗。 系，即系咁样。OK， 好。咁多谢先阿林佩珊讲到即系街市即系关注团体嗰啲睇法啦。林佩珊咧就系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嘅发言人啊。好啦，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 1872311。头先讲到香港失业嘅情况，亦都讲到保就业计划啦。咁头先都讲埋咧就八达通或者啲电子付款啊。政府嘅谂法咧就话嚟紧会俾个一笔过资助，推广喺食环署辖下街市嘅单档咧都用啲电子货币取代现金。如果真係咁做嘅話，你又會點睇呢？平時有落街市買餸嘅你見到街市裏面有冇八達通呢？會唔會都成為你揀邊個街市消費嘅一個考慮原因呢？有啲咩意見可以繼續打嚟一齊傾啊！1872311，我哋轉頭再傾。 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明报报道，去年6月26日，大批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一个地盘工人涉嫌追打一个便衣警员，令他口中的飞枝爆裂，早前否认一项暴动罪和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案件昨日在区域法院裁决，法官郭启安不接纳被告自卫之说，说被告参与袭击的一刻已经作出破坏社会安宁行为，将非法集结演变成为暴动，因此裁定暴动罪成。这宗案件成为反修例运动当中第一宗抗辩经审讯被裁定暴动罪成案件。郭启安裁定被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不成立，交替控罪普通袭击罪成。他说飞枝爆裂并不是法庭常见的身体受伤，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批评控方没必要以此罪提控，亦都不符合客观证据，下令案件日后到今个月25日判刑。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长毛梁国雄今年4月在中联办外示威，被一名81岁男子以金属尖凿刺向腰，指责长毛在中国和香港搞事。案件原定于昨日开审，但是个男子在开审前认罪，他在庭上表明我是有意为香港出头替天行道，又说如果有枪就用了枪，更加扬言一个许志峰，一个黄之峰，两个迟早都要死。裁判官郑纪航形容被告热爱社会，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而犯案，会将社会服务令作为其中一个判刑考虑，决定先拿报告押后到下个月13日判刑，期间准被告继续保释。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有消息指今年2月，一对报称任职教师的夫妇向多个动物机构领养猫只，期间有猫怀疑被夹断骨而死，亦都有多只猫受伤。之后有义工和动物机构报警，同埋机构最近收到警方回复指，因为证据不足，不会对任何人提出起诉，再次引起哗然，质疑律政司在短时间之内再次放生虐杀动物的凶手。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告一段落，当局近日已经表明会加强高危群组的检测。据了解，政府正探讨如何为安老院舍长者作大规模病毒检测。消息说可以考虑派医护人员到安老院取样，避免儿童长者 長者亦都無需外出，引致潛在風險。考慮參考普檢採用的鼻腔和咽喉合併式拭子取樣。另一個尚待拆解的難題是物流。消息人士說，本港有過千間老人院，需要再研究如何處理運送樣本等物流做法。星島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委托港大深圳医院为部分常驻广东省的港人提供跟进诊症服务，相关费用由特区政府支付，预料涉及大约1亿港元，大约28000个医管局的病人受惠。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昨日说，医院正是同医管局磋商，在病人同意底下，俾有关病人的电子病历互通，保证医疗质素安全性。文汇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被内地指涉嫌偷越边境而遭拘押的12名香港人家属到现在仍然未能够知道他们的情况，当中包括在香港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李宇轩家人昨晚发公开信，希望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政府保证李宇轩的安全，提供证据确认他的实际位置，以及俾佢同家人委托嘅律师接触。苹果日报报道。 喺社评方面，成报嘅社论话，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部分医管局专科或者普通科门诊嘅病人经常住喺广东省，受到疫情影响，未能够返港复诊，宣布拨款委托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跟进，掀起病历互通争议。社论话，内地喺保护私隐嘅意识极低，个人资料有外泄风险，港府应该考虑另设渠道，俾相关病人申索病历，而唔系开放成个医健通，俾内地嘅医护可以任意查阅。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第三波疫情逐渐缓和，特区政府表示会适时推出健康码，恢复粤港澳三地免检疫通关。但是攬炒派對健康碼作出無中生有的造謠中傷，企圖破壞落實健康碼，阻礙三地正常往來，拖慢本港重啟經濟民生的步伐。社評指這種政治操作與民眾福祉以及民意背道而馳。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社評說，香港的就業情況依舊十分嚴峻，總失業人數比起5至7月增加大約5800人，很多打工仔在疫情底下被迫手停口停，基層家庭所受衝擊更加大。在這個特殊時期，特區政府在保就業的同時，應該特別增加對失業人士的資助補助。商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聯儲局維持息率不變，並且暗示未來3年都不会加息，长期低息环境加上环球资金继续流入本港，很多评论都指对楼市有支持作用，那是不是应该置业上车？专家和学者都提醒大家，低息并非入市的考量，首要看的是就业保障，工作是不是稳健，楼市短期走势都会同经济以及失业率挂钩。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嘅。咁重复一次位置，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都长嘅，排到去海丽村。咁喺港岛方面咧，较早前啊，英皇道去湾仔方向，琴行街曾经有意外嘅，清咗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都长嘅，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啦，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咧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就系东隧去港岛咧，而家车龙好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咧，九龙入口都系有车龙啊，排到元芳。西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咧一段挤塞。喺新界西贡 東公路去九龍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車，龍尾就排到去白沙灣碼頭。咁另外咧，特別提提大家，昌榮路去翻梨木樹方向咧，近住和義合道一段咧非常之擠塞啊，龍尾去到葵芳閣嘅。昌榮路去梨木樹方向，近住和義合道咧一段擠塞，龍尾去到葵芳閣。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保就业计划第二期申请的雇主人数就比之前那期少了。中大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良， 有些公司呢可能都暗示了有机会是会裁员的。另一方面呢，其实可能有些公司呢第一轮已经拿了，咁亦都可能获救，未必需要这样申请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0年9月18号，失业率维持 6.1%， 就业不足率升至 3.8%， 新增9宗确诊，3宗源头不明。 黎智英涉恐吓记者获判无罪，律政司提出上诉。 全球新型肺炎确诊增至3000万，世卫称欧洲传播率令人担忧。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进入第二小时的千禧年代，热线继续是1872311，继续讲下香港的失业情况，维持翻 6.1%。另外保就业计划第二期，见到第一批获批的第二期里面的雇主来讲，23%咧係之前啊，喺申請第一期嘅時候咧都冇守足規矩，冇按承諾攞咗啲津貼出嚟出糧，結果咧要扣翻啲津貼金啦，或者要罰款嘅。咁大家點睇咧？可以講下啦。另外啦，就喺疫症之下啦，政府就話諗住推一個一筆過資助，幫食環署轄下街市啲攤檔咧用電子貨幣取代現金，都係講下你嘅睇法嘅。有梁女士打上嚟1872311嘅，梁女士你好。係 啊，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 喂，我覺得唔好搞呢啲嘢啦。 边啲嘢先？你觉得？ 即系讲八达通啊， 哦 ，OK， 点解？ 你好多街市，我哋呢个区个街市，成个街市都封咗嘅，成个食环署个街市封咗唔用啊，就全部摆晒出街嘅，全部摆晒喺条街嗰度嘅，咁嗰啲喺街出边卖嘅，即系露天嘅，咁点样用啊？八达通 点样封咗啊？近因为疫症啊，定咩事啊？即係平時都封， 係冇人用。 哦、OK。 我哋嗰個街市咧，你諗諗到電車總站尾嘅，電車總站尾嗰度有個街市咧、東區嗰邊啊，電車總站個尾。 即係人流本身都冇乜嘅啦， 但係好多人， 都多人 嘅街度咧封，拎曬出喺街嗰度賣嘅，就嗰個街市食環署個街市形成一間屋咁嘅街市，停封咗唔用啊。即係啲人冇人入去用啊，個個走曬出街賣啊， 街邊檔其實 咁好啦，好啦，跟住好難嘅。你有啲街有啲地方可以用，有啲地方就唔冇得用。咁你去買餸，咁你始終都要掂嗰啲錢㗎，係咪啊？掂嗰啲10蚊、20蚊、100蚊嗰啲錢㗎，咁你又點咧？嗱，同埋咧，我最驚咧，政府話資助俾嗰啲商販咧，其實根本上又係俾曬啲做生意啲老細人呃曬啲錢㗎啫。是不是先？同埋咧，我头先你最尾访问有位嘉宾咧，女嘅嘉宾咧话，咩强制性啊？哇！我听到呢句真系好好惊啊！政府唔好强制性，样样都话强，讲咗好多句两强制性，点解要强制性啫？呢啲系要自愿啲人嗱，你譬如我真系强制性，我去用八达通， 到時一陣又話咩保，又話咩支付寶，又話咩咩，而家都好亂好鬧搞啊！知唔知啊？你明啊？而家你就算喺惠康咧超市買嘢咧，啲阿婆啊阿咩咧就去到埋去八達通，你話幾好用咧？ 嗯， 又用嗰啲唔知咩咩嘢，又話咩咩好多種好多分類好多種嘢噶，唉、哎，搞到人哋都即係點講啊？你俾錢度等啦，等啦，就仲嘥時間。 OK， 其實八達通嗱，其實八達通俾錢係好好用嘅，但係你話喺街市咧就唔得嘅，行唔通啊！你買魚嗰啲，人哋嗰個魚檔嗰個啊斬即係湯魚啊切魚幫你稱嗰個人，跟住收埋錢噶嘛。你個人離開個魚檔有幾多啊？剩幾遠啊？你烏低個身，人哋嗰個收錢嗰個人都攞唔到你張八達通去奪啦，濕濕立立咁樣。 OK， 咁樣你話俾錢咧，抌咗落去幾多錢咪抌落去嗰度咪得咯？ 找錢咧，賣魚找啲錢都好濕嘅時 候。找啲錢都濕咪係噶啦。係 咯。 係噶啦，因為你就唔好賣魚。 OK。 係噶啦，濕噶。咁就你都冇辦法㗎啦，唔通佢搵多一個企堂喺側邊同你專收錢啦。 OK， 好多謝梁女士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先，似乎都一個街市嘅用家嘅意見就咁啦。咁其他人有冇其他睇法？打你一齊傾嘅1872311，1872311。政府講法啦，都係話打算俾一個一筆過嘅資助，推廣啊喺食環署嗱街市使用電子貨幣取代現金啫。好嘅，落嚟啊，仲有嚴小姐，我都講下就業嘅情況啊。嚴小姐你好。 喂，系 早晨， 系啊，我想讲讲咧，关于我哋都系嗰个保就业计划啦。咁、我哋就系工作辅导导师，其实我都打过你。其实我谂帮助就帮助唔到啦，不过都系即系反映下嘅啫。咁我哋由农历年学校停课一路到而家，其实工作辅导班系唔开嘅，佢哋翻翻学，我哋都系。即係佢哋翻半日，亦都唔會留喺學校做功課。咁我一路到而家成八個月啊，足足係冇工翻，冇嘢做，冇收入。咁而第一期嘅補習業計劃咧，我哋亦都冇資格申請，因為我哋冇糧出，所以就即係老細係即係申請唔到嘅，根本就。咁好啦，而家到第二期嘅補習業計劃，佢又話要七八月要有供強積金先至可以申請。咁我哋都冇收入，老细点会供强积金啫？系咪先？咁、即系我哋亦都系冇可能申请咯。咁对我哋嚟讲，系一啲帮助都帮助唔到噶根本。 我想问下咧，之前咪提抗疫基金3.0嘅，有啲45亿落去各行各业嘅，有冇了解过你哋呢啲有冇包含其中啊？ 我哋了解过，但系咧亦都打过电话去呢个教育局嘅，佢话因为我哋唔系学校直接请嘅，即系属于校本嘅范畴，所以就申请唔到嘅。因为系啊，除非我哋系学校直接请，咁校长可以同我哋申请，因为我哋系外判咗俾教育中心请我哋嘅，所以就唔合乎资格啦。咁变咗即系我哋就系、是。好惨啊 okay, 但教育中心好像都有些支援的但那个不是老板的就未必关你的事是 啊就算他支援都是支援就是他教育中心那里申请他们即是或者譬如他们要租金啊要剩啊那40,000啫但是我老闆都申请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个他是普通的商业登记牌他就屬於嗰個教育嗰個牌，佢都申請唔到。 O K， 咁佢亦都要交租，亦都要成佢，亦都好慘，又都係。咁另外咧， 不如我想問一句先，唔好意思，嚴小姐，慢慢開翻學咯，而家都開始陸陸續翻學，你會唔會開得翻工住啊？而家？ 而家未知啊，即係老細就通知我哋，即係希望10月5日咧，睇下有冇機會可以開翻，但係到時都要睇下疫情啊嘛，你知而家有疫情啦，反反覆覆。隨時可能有大爆發都唔定，咁佢亦都唔敢冒然話定咗話幾時會開翻班咯，同我哋講。 因為而家有啲就話九月尾可以開翻啊嘛，但翻半日嘅，半日就唔使功課輔導住啊，咪多數都。 係咯，佢哋學校係翻啦，但係佢哋亦都唔會留喺學校食飯，咁佢哋見到翻咗屋企唔會話再翻嚟，同埋即係政府教育。局都會即係佢哋盡量唔好太長時間喺學校嗰度聚集噶嘛。咁如果佢哋再翻翻嚟做功課，都係有個風險存在咯。咁所以即係未必會即係功課輔導班未必會佢哋翻學就會開咯。所以我哋都而家都無了期噶，唔知幾時有得翻啊？ OK， 好多謝阿嚴小姐講到功課輔導員啊，喺今次疫情當中似乎啲 幫助嘅措施未必幫到佢啦。多謝嚴小姐先啊。頭先講嘅幾個話題，佢繼續打嚟傾嘅，1-7-2-3-1-1-1-7-2-3-1，香港嘅就業情況啦，保就業計劃執行成點啦。頭先講到疫情之下，政府就有諗住其中一招就話，不如幫一幫食環署下街市啲攤檔，就用多啲電子貨幣啦，因為成日話啲錢咧都可能係傳播病毒嘅一個渠道嚟嘅。咁啊，其實咧各行各業都受影響啦，其中的士行業咧，由於之前都有啲關注啊，會唔會的士行業都容易啊？若果有司機帶有病毒嘅話，就越容易傳到周圍都係咧，又或者倒翻轉司機又會俾乘客感染到咧，咁就大家都關注咧，司機係咪穩陣噶？咁我見有啲報道咧，就引述一啲政府消息人士嘅講法，就話諗住咧為特定群組咧做個重複檢測計劃，當中包埋的士司機嘅，就話咧會向的士司機派樣本瓶，嗌佢哋自己留心喉唾液樣本，然之後交翻俾當局檢測，幾密做一次咧，兩個禮拜做一次嘅，風係咁傳。唔知道的士業界點睇咧？電話旁邊請嚟有推動的士發展聯會副主席吳錦華一齊傾下。早晨，吳錦華。 系早晨， 你好，系你好。喂，呢啲就风嚟嘅，暂时系你哋有冇收过政府嘅官员同你哋讨论过，系咪做重复检测计划？ 我哋暂时都未收到有政府有啲放风出嚟。但系咧，我都同过好多的士嗰啲司机啊、团仔都讨论过呢个问题。咁基本上嚟讲咧，如果系政府话推行14日测试咧，好多司机肯接受嘅，起码咧佢哋开工咧。都好安心啦，係嘛？個家人都好放心俾佢開工，呢、這個我哋可以接受到嘅呢、這個。 但係而家就如果要做就係要嗌司機啊，據聞就自己留嗰個心喉唾液樣本嘅。呢啲若果真係咁做，你會點睇咧？ 呢、這個都可以嘅，因為咧基本上咧有好多司機咧之前咧都做過一次或者至兩次噶啦。咁、基本上咧佢都明白到個方式噶啦。嚇、啊，咁呢個咧我相信都唔係一個。難度嚟嘅，都可以可以得嘅呢樣。 嗱，不睇翻之前都做過的士司機自願檢測計劃啦，個反應就見到話萬四人參與到，咁計落條數佔活躍司機總數話唔夠一半喎，係咪咁嘅？ 嗱，嗰兩咧喺第一期做嗰個時間咧，純粹俾我哋的士司機做咧，因為咧佢哋唔知道嗰個結果係點樣啊。政府最早期推出個時間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冇事咧，政府就唔回覆你噶啦。如果你有事，政府先至通知你嘅啫。咁好多司機做咗之後咧，佢嗰個心裏邊好忐忑啊。究竟喂我有冇事咧？喂係咪我電話我收唔到個信息咧？咁樣咁後期咧，今次就比較好啲啦。改善咗之後咧，政府話你檢測咗之後你合格喎，你陰性喎，咁樣咁佢咪比較放心啲，多啲司機去做呢個測試咁啦。 即係七月嘅時候就萬四個參與啦。若果真係再搞，你估反應會去到點啊？有幾多人參與到啊？你估？ 呢樣嘢咁樣，我都有個建議咁樣嘅。其實呢樣嘢自然性質嘅啫。咁咧，如果你有少少誘因咧，俾啲司機去做咧，我相信咧會比較多啲人去司機去參與咯。 例如有啲咩誘因咧？ 即係政府咧，我相信未來咧，佢會推出一個健康碼噶嘛。咁你話俾佢司機聽，政府而家推行啦，每14日我哋又做一個測試啊。咁如果你哋係協助，即係話。政府做呢個測試嘅説話咧，將來如果有機會嚇、推出呢個健康碼咧，呢一啲司機咧係會優先次序係會攞到健康碼，早啲係可以去旅行啊，因為大家都運咗十個月啦，大家都好辛苦啊，都係呢個誘因嚟嘅啫，呢個係我個人意見嚟嘅啫。 即係通咗佢，即係嗰個檢測就包埋係等於認可埋健康碼嗰個檢測啦，係咪想咁嘅意思啊？係 啦，係啦，點解咧？因為佢佢每14日佢做一次測試，每次佢都係。呈陰性嘅説話證明呢個司機都好健康啊！如果推出呢個健康碼嘅説話，咪俾佢優先啲可以攞到先咯，咁樣咯嚇。 有埋呢個會有幾多參與咧？你估？ 我相信都會比較多啲噶啦，因為我哋呢個行業咧，有好多部分司機咧都喺內地咧都有家庭嘅，咁其實咧而家都運咗好多司機喺上邊落唔到嚟嘅。同時咧有好多司機咧就想上邊上翻去內地又唔得，咁如果你話喂呢、這個誘因話俾佢每14天做個測試之後咧，佢會優先啲攞咧，我相信話比較多一啲司機去參與呢個檢測咁咯。 另外咧見到之前都有個叫的士司機抗疫檢測名牌嘅計劃嘅，如果而家即係14日驗一次，配合埋呢個計劃，咁又會唔會有啲幫助對於即係乘客嘅安心嚟講？ 咁樣那個檢測名牌嗰度咧，那個設計上咧係有少少即係唔理想， 啊，點解咧？就因為第一咧，政府個宣傳上咧就唔係好夠啊。其實咧，好多司機都唔知道有呢個名牌啊。就算話你哋傳媒啦咁樣，好多都唔知道話原來個名牌係點樣樣，我都未見過。咁喺政府宣傳方面咧，應該做多少少啊。咁啊，到時咧喂，佢司機檢測咗之後陰性啦，咁究竟個名牌去邊度攞咧？係嘛？咁呢啲政府方面又要多啲宣傳喎，係嘛？我司機我檢測咗啦，咁我去邊度攞啲名牌咧？佢都唔知道。同時咧，嗰個名牌擺個地方啊，擺的士嘅地方，佢又唔知擺邊個位置好喎，因為好似紙板式嘅，用個圈咁樣穿住嘅啫。咁佢都擺邊個位置係理想啲咧？係嘛？咁乘客擺邊個位置，乘客會睇得到咧？基本上而家咧就係話個乘客上咗車之後先睇到嗰個名牌嘅啫。咁呢樣咧係比較即係唔得理想咯。我相信政府好多嗰啲專家都諗一諗。擺邊個位置會比較係啲司機又接受啊，乘客睇到咁樣咯。 嗱，即係講多少少啦，呢個名牌計劃啦，就有張硬卡紙嘅，上面會寫低司機個名啦、編號啦，同埋有呢個名牌發出日期啦，同埋佢檢測嘅日期嘅。咁你係咪即係其實意思就即係上車先睇到？咁對你哋譬如喺乘客揀的士嘅時候，咁佢都見唔到就幫唔到你哋揾多啲客，咁啊應該係即係離遠都望到噶嘛，希望架車黐到。 系啦，我都希望咁样啦，因为好多司机反映俾我哋听，喂，攞呢个牌有咩作用先？我都唔知攞嚟做乜嘢，系咪先啊？咁你起码有个诱因知道，哦，原来哦，我攞咗呢张牌摆喺车头当眼嘅位置，或者喺呢个司机位侧边嗰个乘客位嗰度，咁起码乘客上咗之前睇到，哦，呢个司机有检测过，咁乘客搭你的士嘅时间，佢都放心啲啊嘛，系嘛？咁呢一个都系有少少诱因喺度嘅。 不过其实呢个实行紧噶咯，系咪啊？而家有几多人参与咗到啊？ 而家呢個實行緊㗎啦，但係參與咧，因為我冇統計過，因為佢而家發呢個名牌嗰啲，純粹係俾我哋嗰啲 call 台啊，或者的士團體去做嘅啫咁。咁但係得翻嚟咧，嗰個效果唔係話十分太理想。點解咧？政府宣傳唔夠啊嘛，佢都唔知喺邊度攞，佢又想攞啊，都唔知喺邊度攞。咁咪你都久而久之佢都唔攞啦，都冇乜作用喎咁。 仲要好快過期咧，其實按道理你擺幾日就要換嘅啦嘛，理論上即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啊，係咪啊？ 咁佢冇喎，嗱，因為司機呢個名牌咧，基本上佢就係話睇到嗱，你幾時去做檢測嘅啫，佢又冇話幾時到期喎。 咁你過半月前有個檢測冇意思咁放喺度，過半月前陰性咁你都放喺度冇用啦。 係啊，所以呢樣嘢你要同阿雲之柱嗰邊去反映下呢個名牌嗰個設計上係咪有少少唔理想？ 所以重複檢測兩個禮拜驗一次，加埋名牌有冇得諗咧？咁會唔會實際啲咧？ 咁都好嘅，咁呢個都係有少少誘因喺度嘅。咁其實好多司機咧都認同咗，我哋呢個行業係高危行業咧，係需要多一啲去做檢測嘅。起碼佢翻屋企，個家人都好放心啦，係咪先啊？知道個司機收工之後話冇事啦，咁都放心啲，即係。揸車咁咯。 OK， 好啊，唔多謝曬你先啦，吳錦華傾到先，多謝曬你講到業界嘅睇法啦。吳錦華咧就係推動的士發展聯會副主席，講緊的士司機若果兩個星期做一次自願檢測，你係點睇咧？一齊傾下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全球增加至3000万宗。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欧洲疫情非常严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率令人担忧。过去一个星期确诊超过30万宗，形容欧洲现时的情况为所有人敲响警钟。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劳格重申，隔离是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基石，欧洲国家应该协调一致，以科学态度共同应对。英国下个星期一实施限聚措施，不批准进行多于6人的群组聚集。奥地利亦都实施室内限聚措施，私人室内地方的聚会和派对不能够多于10人。欧洲的新型肺炎确诊已经超过500万宗，死亡病例超越22万。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对美政策明确、一致、连贯，

佢冇積分卡，佢只係張八達通啫。咁喺疫情之下推出呢啲，又可以令大家擔憂唔使再用呢個硬幣而感染到，咁點解唔用呢？咁、我而家用緊嘅卡，我已經用到即係好自如啦，同埋街市嗰啲，無論係魚檔又好，賣冰鮮嘅都好，佢用緊八達通之餘，佢仲用多張積分卡，佢哋我日日買餸，我都唔覺得大家有啲咩問題存在。 Okay. 喂，不如講多少少，頭先成日講到話賣魚嗰啲驚整濕部機，你見到你啟田嗰度點樣啊？ 佢冇啊，佢本身賣魚嘅時候，佢自己有戴手套噶嘛。咁嗰個手套佢賣魚嘅時候，佢整好條魚，跟住俾你入咗膠袋啦，跟住綁好啦，佢咪行行埋部機裡面。佢唔用佢手做，嘟嘟嘟啫嘛。 O K， 嘟完我张八达卡，咪嘟我张积分卡咯。佢一样都系要揿翻同一个银码嘅。 有冇挤啲水落啲机度嗰啲啊？惊还是隔得远啊？见你 冇噶，因为咧本身咧佢装嘅时候咧，佢有啲咧就贴墙嚟装嘅，有啲咧就摆平喺张台面嚟装嘅，你可以点样装嗰部机都得，系方便你，即系你企喺度做嘢嘅时候，你觉得。你企喺度做，你装喺埲墙咁方便啲啊？定抑或你摆个台面去做会方便啲嘅？咁其实冇问题嘅、哦，即系我日日买餸都系见咁样去做，我唔明白点解啲人会觉得有问题咧？ 咁、okay. 会唔会翻唔到转头？你会唔会买餸？你而家唔绝对唔会拣嗰啲冇八达通嗰啲噶啦？ 咁又唔会，如果佢真系冇装嘅， 都会帮衬嘅。 咁咪用，我咪都会帮衬啊。其实点？解而家呢個香港咧，好多人都有，其實好多嘢你係習慣用嘅啫。你都要增值自己噶。八達通遲早都一定喺街市一定會用，更何況而家你可以喺正，因為疫情之下，去大家去逼自己去點去適應，其實一個原動力咯。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噶，你做每一樣嘢，你冇個原動力，你唔去做噶，你會將件事擠低佢，我唔做啦，留翻聽日先啦。再等下个星期先啦，咁等下你都唔想去做。 OK， 把握机会搞埋八达通，佢系电子消费呢、這个电子货币呢、這个，多谢晒你先啦，阿冯女士倾到先。跟住来仲有何太添，何太你好。 系啊，早晨啊， 早晨，系你好，你好。 咁我都想讲下有个消费者嘅心态去拣，即系去唔去街市买餸咧？而家、疫情之下咧，咁即系如果就政府话俾个即系啲商贩免即系安装有个优惠，多个八达通咧都好嘅，因为其实领展都用紧噶啦，已经佢而家呢个食环署就冇嘛。咁但系咧，你话你消费者去唔去街市买餸咧？咁其實除咗一八達通之外，仲有好多原因嘅，因為街市真係好逼噶嘛，同埋咧衞生，即係佢哋已經好勤力去掃噶啦，但係咧都係地下濕立立啦，即係通道又窄啦，店鋪又多啦，咁呢啲都係會有啲有冷氣，有啲冇冷氣啦，咁樣都係影響咗你去唔去去一個街市啊？咪而家特別疫情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耐冇去街市買餸噶啦。我就寧願去超級市場，不過佢係當然係比較選擇少啲啲種類，就但係我就會覺得衞生啲咯。就即係，但係我都係仍然支持咧。街市有八達通嘅，都係多一個選擇啦。起碼即係唔使用咁多散紙啦，紙幣啦，即係咁就係衞生啲嘅。但係咧，即係逐一要改變咯，因為嗰、個啲街市之前又爆咗啲豬亂咁擺啊，有老鼠啊，呢啲都係影響到市民去唔去街市買餸噶嘛。即係我自己就冇去街市買餸啦，但係 都支持啊！八達通多個選擇啦，起碼呢、這個多謝曬何太先啊，多謝曬你嘅分享先。好啦，跟住來就想講學校嘅情況啊，因為疫症之下之前就冇得做面授課啦，咁但係而家慢慢陸陸續續都翻學啦。九月十六號開始，即係啱啱禮拜三咧，其實就可以學校咧就俾六分之一嘅學生咧翻學校上堂嘅，咁呢個就等學校揀邊一啲學生可以翻去啦。不過都要做足防疫措施啦，要量體溫啊等等嗰啲，咁之後就陸陸續續再越嚟越多翻學啦，慢慢就譬如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嗰啲先，跟住就其他嗰啲都陸陸續續翻學啦。咁啲翻學嘅情況會係點咧？請位嘉賓傾下先，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一齊傾下噶。早晨，張勇邦。 早晨， 早晨。好，不如講下翻學先。九月十六號翻咗六分一嘅咯，你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啊？順利嘛？一齊。 相当顺利，我想大家都做好准备了，无论是家长啊、小朋友或者是学校方面都做好准备了。咁就当日都是我收到其他学校的信息都是顺利的。 多数揀哪一个，即是六分一啫嘛，唔系个个翻得，揀哪些年级多通常？ 系我谂我谂住大部分咧都是揀六年级。大家都知道上个学年尾嘅时候呢，即係个停分试嘅个讨论都好广泛，咁大家都係可能有啲考咗，有啲考咗未对分，有啲即係考都未考，咁所以呢就今次都係不得不实话实说啦，都要赞下教育局嘅，即係俾个弹性六分一，即係容易照顾啲，咁就我哋都用咗呢三天呢，我学校就係六年级返嚟就对卷，即係考咗因为对唔切卷，所以就俾佢哋翻嚟对咗卷，然后先可以呈分啊嘛。即系大家家长啲紧张啲分，有啲学校就甚至系已经先至翻嚟就启动考试，即系先至考翻五年级下学期嗰、那个第一次呈分试咁样。咁所以我谂呢个安排都系好嘅， 一翻嚟就考试嗰啲。 是啊，有啲學校我收到係第一日演，即係呢幾日要考試咁啊。咁、 okay. 我哋下星期一同二咧，就會揀一年級翻嚟做翻八月原本實體翻嚟去做體驗嗰啲嘅小一生啊。咁、所以我哋就用盡呢五日咧，就三日就六年級，兩日就係一年級咁樣咯。 咁學校方面有冇為呢一波疫情之下特別做多啲咩啊？見到譬如你學校係唔係有嗰啲消毒塗層啊等等嗰啲啊？即係除咗一般嗰啲裸體温之外。 是啊，因为呢就当时六月复课前呢，五月中后呢，我哋都做咗一次嗰啲咩超薄纳米喷雾嗰啲嘅涂层啦，咁样。咁佢哋都声称系最强嘅防护系三个月啦嘛。咁就话到去到半年嘅，咁但係安全啲啦，就让大家安心嘅。咁我哋喺上星期即係再做多一次。咁做多一次即係话意味着去到12月中都是安全啦，咁样咁希望即系俾多个安心家长同小朋友咯。 即系听你咁讲，陆陆续续越翻越多学生，应该都冇问题啦。呢、這个因为可能都大家经历过之前嗰啲都搞得掂噶啦。 都系噶，因为咧其实学界嚟讲就高度准备噶啦，即系大家做足晒准备功夫。反而相对即系我自己睇就系咁多个即系机构单位咧，学校反而相对系应系安全啦，即系大家做足功夫。提咗小朋友，而家我觀察咧，甚至即係喺街嗰啲低，即係我諗係即係若果係一二年級小朋友，其實戴口罩佢哋都唔會歪嚟歪去噶啦。咁所以呢個係學校反而就不停提醒噶嘛。咁但係唯一擔心就係當29號六級都翻齊嘅時候咧，嗱我哋小學生都起碼36万几嘅全港啊，咁你加埋要帶佢翻學嗰啲，即係可能一半啦，又要低班啲，要家長帶啊，工人姐姐帶啊，咁你諗下，加埋中學生，咁啊成100万多咗即係100万嘅人喺個市面行啊，或者搭交通工具，咁所以我嗰陣時即係真正嘅考驗咯，即係交通工具反而我覺得係最大嘅考慮咯。 再諗一步啦，嗱，而家疫症就叫做再緩和啲啦。之前有所謂零本地確診嘅，只不過尋日又有翻啦，有啲不明源頭。幾時可以諗即係恢復翻全面，譬如活動上做翻足啊，另外就上翻全日課、食翻飯嗰啲咧？你覺得點睇？ 從學界嚟講咧，我哋梗係想盡快回復正常啦。咁但係總要一個平衡，我哋真係好難講，即係我哋唔係專家，即係嗰個。但係我哋睇就話，如果當呢、這個即係開始慢慢我哋校長們都覺得呢個疫症係持續落去，或者呢個係可以大家都講話所謂新常態嘅話，點樣同佢共存咧？咁就總不能夠有幾個嘅個案就全部又停啊！咁我諗呢個係引申到去全日制都係嘅，因為你下午嗰啲好多個活動咧，其實都係學生全人嘅發展嘅活動嚟噶嘛，係嘛？咁就算我哋學界譬如我哋學界體育聯會，我哋傾嗰啲嘅學界活動比賽都係嘅，朗誦有朗誦嘅，音樂有音樂嘅，咁體育嘅項目都更加需要訓練，然後先至有得比賽。咁如果所有嘢停曬嘅話咧，咁我哋要揀啦。可以譬如有啲可能冇咁高危嘅，冇去隔網打嘅活動啊，或者係冇咁多身體接觸嘅活動，冇咁多群組聚集嘅活動，我哋率先可以即係訓練再加一啲嘅比賽咧，咁樣即係呢啲都係喺學校下午裏面需要做嘅嘢嚟。 好。咁頭先你都講到啦，萬一即係要去到同呢疫症共存啦，咁而家你個教育局嘅指引清唔清晰咧？譬如之前有啲學校就啊，真係發現有個學生有個案喎，咁要做啲咩嗰度講得清唔清楚？ 其實而家最新即係喺適用於2020年9月開始嗰、那個新嘅健康指引咧，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進階版啦，即係未見係完全版嘅，係咪？即係經一事長一智咁啊。其實那個建議都好清晰嘅，不過我諗有一個大家都要注意，就佢指引其實最後都有提過。衛生防護中心會就個案嘅建議同埋指引最緊要咯，即係我即係我係無論點講都有啲係特別嘅情況噶嘛，咁所以譬如屯門有間學校嘅情況，咁係點樣嘅咧？佢會同即係技術部門，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咧就開會噶嘛，即係佢哋會俾指引。我諗呢個先至係最緊要啦。我成日覺得教育嗰、那個佢都唔係專家嚟噶嘛，係咪？即係佢俾好著嗰個好普及嘅一個指引，但係最終有事發生嘅時候，我哋都要問翻衞生防護中心啲專家咯。咁呢、這個咁大家都有呢個概念先得。 OK， 好，咁多謝曬張勇邦校長先傾到度，多謝曬你啊！張勇邦校長咧就嚟自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嚟嘅。好啦，嗱，頭先講到疫症之下啦，有啲一路放寬緊嘅措施，其中各行各業裏面有啲處所咧陸續開翻啊，咁就開翻啊，有酒吧啦、卡拉 OK、泳池同埋浴室等等嘅按摩呢都包埋嘅。咁唔知個情況係點咧？業界電話旁邊請嚟有香港按摩業總會主席周振宇一齊傾下。早晨，周振宇。 早晨，你好，葉冠霖。 喂，終於開得翻到你呢度，點啊？而家準備 好未？係啊，停咗成120多日嚟噶啦，已經咁啊，終於今日就開翻咁樣個情況我哋都叫做開心少少啦咁樣，因為始終咧喺浴室嚟講係我哋可以講啊浴室個區域咧係我哋按摩桑拿業嚟講咧係一個靈魂嚟嘅，咁啊開放翻一點較為輕鬆咗少少，但係咧遺憾嘅咧。就是話唔係全面嘅開放，依然咧就喺個林玉區嗰度咧，即係我哋都係要梅花間竹咁樣嚟開嘅。咁而嗰個桑拿乾蒸濕蒸嘅設施咧，都係要關閉嘅。 嗯， 喺咁嘅情況嚟講咧，就話即叫做開多一個功能俾個客人去享用嘅啫，就係、是、個浸池俾個客人去享用。 嗯，但呢度嗰啲衞生係咪都做到足㗎啦？都穩陣㗎啦。 是啊，因為其實一貫以來我哋個基本嗰個營運咧，都係好着重個衞生嗰方面嘅。 嗯。 咁所以就因為一定一直都着重呢個衞生設施嚟講咧，可以大膽講咧，喺我哋個行業到今時今日疫症發生到而家咧，都未有一宗嘅感染發生過嘅。 嗯。 咁我哋都叫拖賴啦。咁喺疫症期間咧，我哋喺所有嘅設施，我哋講翻個浴池先啦，個浸池先啦嚇。 嗯。 個浸池嚟講咧，我哋就跟翻食環署對我哋嘅要求都好嚴格嘅，要放一啲叫做消毒嘅物料啊、藥水啊，去我哋嗰、那個浸池嗰度嘅。咁如果我哋嘅浸池，佢哋都經常會嚟檢查嘅。咁喺疫症期間咧，我哋曾經開過一段有段小日子，我哋開過，我哋都加強咗嗰個設施。咁啊，加強咗咩咧？就係、是、每三個鐘頭咧，我哋都係檢查嗰個水嗰、那個。含菌量啊，同埋个含氯个量啊，系唔合乎个标准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叫做喷雾嗰个消毒嘅。咁啊，经常去做呢个咁啊喷雾消毒，咁啊令到个场所咧俾客人一个放心安心去帮衬我哋嘅。 生意你今日会点睇咧？未开嗰系咪？而家咁早，通常几点开你？你估今日生意会点样？有冇啲客等住要翻翻嚟嘅？ 我睇咧就话生意系有嘅，如果正常嘅情况，咁但系遗憾一样嘢都系要讲嘅，就系话因为好多嘅设施嘅限制咧，令到我哋咧本身可以容纳嘅喺正常情况嘅客人咧，我哋系少咗只可以容纳30% 嘅啫。咁因为中间我哋嘅嗰个冲凉房咧，只可以淋浴期间淋花洒嗰个区域咧。是要梅花間竹開，一般嚟講，我哋好大嘅，即係好大間嘅場所入邊都係只係持有10多個、14、15個嘅叫花灑區嘅啫。咁呢個花灑區咧變咗我只可以容納得7、8個客人。咁喺咁嘅情況咧，就根本咧就令到好多客人咧，我相信客人咧嚟到沖涼嘅時候咧，只係要排隊沖涼啦。 咁而喺我哋嗰個休息區嚟講咧，亦都係嗰四五十個座位咧，其實只係做得翻三成嘅啫。 你而家你而家使唔使預約嗰啲？而家你要預約噶？ 全部都係預約嘅。 個預約量知唔知道啊？而家譬如第一日開翻，反應點啊？ 個預約量咧就係好嘅，但係我哋接受唔到咁多預約嘅。 哦，即係滿得滯添啦，已經。 因為個設施係限制咗我哋嗰、那個客量啊嘛。 嗯。 舉例，我哋可以做到五十個客人嘅，而家可能係二十個咁上下嘅。咁所以話個預約雖然係好熱烈，但實際上我哋做唔得幾多啦。 咁即係整體咧，你估個生意翻翻嚟幾多都可以開翻之後？ 三四成到啦，我哋估計係咁樣啦，希望可以達到三四成。 所以最关键都是等下一步，如果能够再开翻多啲位，譬如冲凉嗰啲位多啲，咁就可以追翻上噶啦。应该够客嘅咪，大家都信心都翻翻嚟嘅，叫做。 我哋对我哋呢个行业咧系有信心嘅。咁就希望即系政府应该尽量放松少少，喺我哋考虑到我哋本身嗰个防疫措施做得好嘅情况之下咧，应该考虑俾我哋一个适量嘅放松嘅。 OK， 好，咁多谢晒先。周振宇倾到呢度。周振宇咧就香港按摩业总会嘅主席啊。咁今日就按摩呢啲会开翻啦，另外酒吧、卡拉 OK、泳池、浴室呢啲场所咧都会即日开始重开噶啦。倾到呢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古人云：祸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天者系至高嘅尊称。亦都系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呢个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嘅精髓所在。 儒家认为民食问题关系住国家嘅稳定，孟子嘅仁政理想在于让人们吃饱穿暖，以尽养士苦促，即系侍奉父母、养活妻儿之责。总之，无论系穷富贵贱，似乎都离不开食。俗语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饮食确实是中国人生活之中的重要内容。古往今来有这么多各种名目的宴会，都是藉着食来协调国际或者人际关系，以达到欢乐的目的。 不过如果想食得健康，食得舒服，我认为最好是回到宋朝。从食的角度来看，宋朝是承先启后的朝代。 从宋朝开始，杯、盘、碗、筷等餐具才逐渐齐备，煎、炒、烹、炸等烹饪手法才初步完成，萝卜、白菜这些蔬菜才开始普及，餐桌饭局的各种规矩才基本定型。宋朝的高档饭局是酒水和菜肴严格配搭，每饮一杯酒都要换一道菜，更加好似今日的法国餐。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这本书，作者李开周，河南开封人，曾经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羊城晚报等媒体开设专栏。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从赴宴必读、酒客须知、饮食器具、象形食品以至肉食和海鲜，无不涉及。特别是提到古人讲的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鲍鱼，其实是臭咸鱼，不是今日的名贵海产鲍鱼。宋人笔下的鲍鱼叫做福鱼，最名贵是在山东的儋州出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作者李开周，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